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要继续我们的环球年度汉字盘点，今天呢要把视线投向宝岛台湾。2018年的台湾年度汉字首当其冲的是一个番字，番字代表了台湾社会怎样的民意，我们将连线在台湾的媒体人为大家做解读，同时呢也来感受一下2019他们对于台湾未来的一片期待。在节目中，我们还要走进新年假期当中的新加坡乌节路，这是全球最著名的商业街之一。而100多年前呢，乌节路还是一片果园，种满了果树和香辛料，而现在它带给人们的是应接不暇的购物享受。好，欢迎走入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宝岛台湾，我们要连线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来自台湾台中 M Radio 的主播苏兄，请他呢来给我们介绍台湾2018年代表汉字大选中拔得头筹的汉字是翻，翻身的翻，翻转的翻。台湾媒体评价认为，台湾前不久举行的县市长选举选出的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全新格局，候选人也希望台湾能够就此翻出蓬勃的竞争力。详细情况我们来听苏兄的解读。 对翻这个字还有其他的这个候选的字句呢，我个人是特别投到转这个字啊。翻我会把它解释叫做翻转，翻转的意思就是从绿地变成蓝天。在台湾的政治呢，就分成有绿色代表民进党，那蓝色代表是国民党。那这一次因为在县市首长的那个选举当中呢，刚好就是颠倒过来，由蓝军其实囊括了15个席次以上哦，跟在4年前的这个选举刚好是整个翻盘过来，所以呢就有这样子一个，就是对大家跌破很多预测的这样子的眼镜呢，所以大家才会想用翻这个字。但是我个人更觉得转这个字很漂亮的原因，是因为我总觉得转机，然后代表着一个转环，或是做一个转换转变，我觉得都非常的好。在台湾真正有这个叫政党色彩的大概就5%，那95%以上的非蓝非绿，所以我们有时候自称我们自己是白色的力量，或是透明无色。然后呢，我们他一定要倾听我们人民的声音。 民众的主要的诉求是什么呢？人们感到不满的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大部分的选民都希望我们台湾的经济能够活络起来，所以不管是对于在两岸的这个互动上面，或是说其实我们的新南向，我们往这个在东南亚的国协这些国家呢，我们的很多的这个经贸的上面，我们就希望能够更活泼一点，而不是要凡事通通都是要讲政治化。因为如果说呢，其实用政治来框架的话，其实很多的事情就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推展了。那第二个就是说，是不是我觉得这一次的选举过后呢，我们感觉保守的力量还是比较在的。所谓的保守就是呢，比如说可能家庭的传统的观念，或是对于我们所谓给予我们的电力这件事情上面，因为现在其实我们利用太阳能嘛，或是利用光电，我们的风力，这些都是等于是新一代的能源。那新一代的能源其实它缓不济急，并没有办法去取代我们的燃煤的这个诉求。所以其实光是在今年，我们就今年跟去年我们就跳电很多次。那其实每次的跳电都让民众感觉到非常的就是不安心不安定。然后还有一 还有一个就是所谓传统力量是指的军工教，就属于中产阶级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在所谓年金改革这件事情动的最大的这个改革的这个力道呢，是放在公教人员的退休或是这些国军将领他的退休上面。那其实他们一直长期以来都是我们的一个很安定的力量，就是传统保守的力量，很安定的力量。结果这两年的蔡政府他的市政呢，把这整个安定的力量整个都翻过来了，所以就会造成不只是这些被年改的人觉得人心惶惶，他的家庭应该都有连带受到很多这心情的波动。 那么你认为到了2019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2019马上就要到了，那对于台湾就是经常在选举这件事情呢，就会觉得选完了一个接下来又要再选下一个了，所以其实大家也已经习以为常了。所以我们觉得一次次的这个叫政党的轮替呢，现在选民就会觉得有点类似像钟摆效应哦，越摆会越摆向我们中间选民的这个心情，我们的这声音。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就是为人民来做一个着想。那两三次的政党轮替下来呢，其实我们有觉得候选人的腰蹲的就是腰弯的更低，或者说他们的姿态其实会放得更软，会跟我们就是实际来做一个就是了解我们的心声，而不是说呢都是从上而下来就是命令我们哦。所以呢，只是提前在这一次的其中选举当中呢，给民进党就是一次的这个不信任的投票。也许对于民进党本身来讲，他还有两年能够力挽狂澜，或者说呢，他可以去是赶快把他有一些错误的这市政呢，不得民心的这市政呢，给翻转过来。那我们希望新的一年当中，台湾能够越来越好，然后也能够让其他人能够看见我们台湾有努力有进步。 好，我们刚才连线的是在宝岛台湾的 M Radio 电台的主播苏兄，请他呢给我们介绍了今年2018年底选出的台湾年度汉字翻。在他看来，翻和转呢是结合在一起的。翻展示出了台湾民众对于当下民进党执政的种种不满，而转又代表着人们对于2019新的期待。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下面要把视线投向新加坡。眼下呢，正值很多国家的新年假期，往后又是春节了。新加坡的中央商务区乌节路自然是格外的热闹。这里呢，就像是北京王府井、上海的淮海路，是所有外国游客以及当地人到了节日的时候必去的血拼圣地。也正因为如此呢，这一条街啊，早早的从11月份开始就为往后几个月的节日的选购、采购做好准备了。那今年的新加坡的乌节路呢，是采用了迪士尼的主题元素，以及来自法国凡尔赛宫的一些主题图案来进行装饰的。因为新加坡一年四季都如夏天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在节日之中走进炎热的乌节路，会感到节日气息更加浓郁了。好了，下面我们就一块儿走进新加坡的乌节路，来听在新加坡的财经评论员陈倩给您带来的报道。 那作为新加坡最受欢迎的街区之一，以及购物达人和游客心目中的必来之地，那么乌节路上的热闹气氛啊，是随着年底时的来临啊，而愈发显得浓厚。不过呢，今年的装扮特点啊，和去年相比，是多了一丝梦幻和童话。2018年的乌节路亮灯活动已经进入第35个年头，而今年的主题取材于迪士尼的梦幻世界。在车道和人行道上随处可见的《冰雪奇缘》《玩具总动员》等影片中的可爱人物，以及经典的米老鼠和迪士尼的公主们都纷纷亮相，呈现一场可满足人们的想象力与充满奇幻色彩的节庆大观。 It's a very targeted theme, so yeah, it's nice. Yes, yeah, yeah. You like it, 妹妹 ？Yeah, I think it's.、Yeah. Okay, I think the lighting is gorgeous. I think it's really pretty.And it's really nice photos. 节日的音乐和经典的迪士尼旋律也让乌节路上充满了欢乐。那么除了赏灯之外啊，乌节路这里还是全年无休的购物圣地。那么商家们怎么会放过这样的一个时机呢？比如说我身后的爱拥商场啊，它就和各大品牌合作，让人们在这里购物游玩两不误。 爱用物节的首席执行官杨梅凤表示，圣诞期间是各大品牌最重要的营收时段，而商场如果能够通过吸睛的装扮和各式的活动以及展览来吸引更多的人流量，那么这是对品牌的最大帮助。比如说爱用商场还在今年与法国凡尔赛宫合作，在商场的56楼上推出了沉浸式的展览，通过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等科技展现手法，为游客们带来描述17世纪法国王室的绝佳观展体验。 We also believe that Ion is not just a retail a shopping mall, we are a retail destination. We aim to engage our shoppers in a different wayThat goes beyond shopping. I think we have a very good growth in terms of revenue and in terms of traffic. We also clock in on, based on the past experience, we clock in more than 50 million. 去过新加坡的朋友一定是去过乌节路的，很多朋友会觉得奇怪，怎么取了乌节这么一个名字呢？在新加坡，很多的街道呢是为了纪念历史人物而起的名字，但是乌节路的意思呢是果园之路，因为在100多年前这里是成片的豆蔻园，这个名字就源自于当时种满的肉豆蔻以及辣椒等等香辛调料。上个世纪初，一场果树病使这儿的广大的果园以及香辛调料的这些种植物呢遭遇了虫害的严重侵袭，从此停产，荒芜一片。一直到1965年新加坡独立之后，在乌节路上才开始有了第一个购物商场。1970年代在总理李光耀带领之下呢，第一座地标性的购物广场落成了，这就是董事大厦，后来文华酒店又入驻于此，奠定了后来的发展潜力，成为了全球著名的商业街。不过我们这里也特别提示大家，新加坡环境局宣布从2019年1月1号开始，乌节路全路呢是禁烟的，所以海外游客要格外当心了，抽烟的朋友可得注意路边的各种禁烟的标志。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让我们将目光转向德国的巴伐利亚州。巴伐利亚是德国面积最大的联邦州，首府呢就是慕尼黑。在1806到1918年间，这里曾经是一个独立的王国存在，所以很多的巴伐利亚人经常自豪地说呢，他们的历史要比现在联邦德国的历史还要长。悠久的历史使得巴伐利亚州有很多自己的特色传统民俗活动，特别是他们的自然景观、历史文化传统，给人们打造了一种似乎是更加原汁原味的德国印象。那么每年呢，在巴伐利亚不同的季节都有不同的民俗庆典活动。眼下正值新年，在当地呀有一个小镇的妖魔跳舞活动，那么人们呢套上各种各样的鬼怪呀或者是妖魔呀各种面具啊，看起来很可怕，但其实凶恶的面孔背后是善良的心。虽说神神鬼鬼面目可怕，但是他们的目的呢却是给大家带去新年的祈福和安详，如果被他碰到了，被他拍到了，都说明第二年要交好运了。那么这个源自于农耕时代的古老的民俗活动呢一直保持到现在，当地人说这是巴伐利亚的特色，绝不能丢。好，来听报道。 小镇的传统表演在每年的12月21号和1月6号之间举行，这段时间是当地一年中白天最短、日照最弱的时期，因此人们希望通过神怪游行、唱歌和跳舞等表演来唤醒大自然。在当地主要广场和街道上，人们身着长毛服装，戴着吓人的面具，携带铃铛等工具，扮演神话传说中野性十足的神怪，在大街小巷穿行。如果有幸摸到他们或被他们拍打，来年便有好运来临。而他们的服装和面具都是经过手工精心制成，本身也是不错的艺术纪念品。 Wir tanzen, um die bösen Wintergeister zu vertreiben. Sehr wichtig. Ein Brauch aus Bayern ist immer wichtig und man sollte die auf jeden Fall aufrechterhalten. Letztes Jahr hatte meine Tochter noch Angst und dieses Jahr ist es selber ein Pferd. 据活动的负责人介绍，这项民间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根据传说，在游行活动中，神怪跳多高，第二年当地地里的农作物就会长多高。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 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下面要把视线转向加拿大。最近加拿大新生效了刑法 C46 法案，这个法案规定呢，警察在执勤的时候合法截停车辆，可以对驾车者进行体内的酒精浓度检测。听到这儿，您可能会觉得这不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儿吗？但其实在过去呢，加拿大法律是规定要首先发现驾车者有酒驾嫌疑或是其他嫌疑之后，方可进行体内的酒精浓度检测。那么现在这个更加简洁有效的新法推行之后，效果怎么样呢？我们就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方华对此的介绍。 根据12月18日星期二开始生效的修改后的加拿大刑法 C46 法案，警察在执行勤务时合法截停汽车后，可以对任何驾车者进行体内酒精浓度检测，而不需要像过去那样先要发现驾车者有酒驾嫌疑或者是有其他嫌疑才能进行体内酒精浓度检查。 Officers can now demand a breath test from anyone they lawfully pull over. They no longer need evidence of a reasonable suspicion that the person was drinking.And maximum prison terms for many impaired driving offenses have been increased from 5 years to 10. 常见的酒驾嫌疑迹象是身上酒气很浓，说话含糊不清等不正常表现。 If you're stopped by a police officer now, anywhere in Canada, expect to be, a demand to be made from you to provide a breath sample. If you're operating a motor vehicle on the road, I feel that it's reasonable.That there would be an expectation that you not have alcohol and drugs in your body, and so to expect somebody to, have to prove that, I don't see that as being overreaching necessarily. 新斯科舍省皇家骑警警官 Morrison 指出，按照过去的刑法条款，加拿大警察在发现驾车者有上述酒驾迹象时，需要先向该驾车者明确表示对其涉嫌酒驾的怀疑，然后才可以要求进行体内酒精含量的检测，一般是要驾车者接受酒精含量呼吸检测器测试。而根据刚刚生效的新刑法条款，只要警察在执行勤务时截停了汽车，则该警员就自动获得了检查驾车者是否处于酒驾状态的权利。如果驾车者拒绝按照警察的指令提供其呼吸检测样本，则该驾车者将被认定处于酒驾状态，要面临相应的法律制裁。被判定触犯醉酒驾车的刑律会面临5年到10年的监禁。加拿大政府希望通过赋予警方以更大的执法权力，能有助于减少醉酒驾车行为，减少由于醉酒驾车而导致的严重撞车交通事故。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已经有类似的强制性路边检查酒驾问题的刑法条款。加拿大反对醉酒驾车母亲组织 MUD Canada 在过去20年中一直在努力促使加拿大联邦政府修改刑法，授予警方对任何驾车者进行酒驾检查的权利。加拿大反对醉酒驾车母亲组织大西洋沿岸地区分部的主任Anissa McClure 的说，他对加大打击酒驾问题力度的联邦刑法条款的生效感到高兴和振奋。其他国家实行类似刑法条款的经验显示，实行强制性路边酒驾检测的法规能够起到震慑驾车者的作用，让他们不敢在饮酒过量的情况下驾车，结果是酒驾问题明显减少。Alisa McClure 的估计是 C46 号法案生效后一年能够减少 20% 的醉酒驾车行为，能够避免200人死于醉酒驾车导致的撞车事故。但一些司法专家认为 C46 号法案会受到法庭挑战，因为其涉嫌侵犯了人权和自由宪章赋予加拿大人的权益。多伦多市常为客户打醉酒驾车官司的律师 Michael Angel 认为，新的醉酒驾车法律条款给予警方过大的权力，与在有理由怀疑酒驾的情况下才能进行检测的原有法规出入太大。该新法规引起人们对警察无端过分搜索行为的担心。 Michael Angel 认为， C46 号法案的生效会让中下级法院案例严重积压，因为大家都要等待高等法院如何审理 C46 号法案是否违反人权宪章的裁决。 I have people around me, especially men, they've been stopped while driving in their life 30, 40 times. They're not criminals. They don't have any criminal record. So just the everyday reality of a black person that drives. She's worried about how police will use their new powers. 而加拿大公民权益维权组织则从另一个角度对 C46 号法案表示了担心。加拿大公民自由协会指出，加拿大的少数族裔会不成比例地受到警方执法的负面影响，因为警方截停的驾车者中，有色人种少数族裔的人数不成比例地高于白种人。加拿大自由党联邦政府司法部长 Jody Wilson-Raybould 说，他知道新推出的加大力度打击醉酒驾车行为的刑法条款会受到法庭挑战，但表示相信 C46 号法案最终会被法庭裁决合乎加拿大宪法和人权宪章，并表示会对警察队伍提供必要的培训，以帮助警方做到合理和公正的执法。 好，我们继续将视线停留在加拿大。随着国际原油价格近几个月来的不断下跌，加拿大呢也出现了通胀放缓的这样一个局面，原油价格也是一降再降。不过在这普降之中，有几样东西却在上涨。好了，下面我们就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赵黎对此的介绍。 汽油价格的下跌带来加拿大通货膨胀率的下降。加拿大统计局公布了新的数字，统计局说年通货膨胀率下降到了 1.7%， 是最近十个月来通胀率第一次降到了加拿大央行设置的目标 2.0% 以下。在路透社之前进行的一项调查中，分析家们曾经预测11月份的通胀率会降到 1.8%， 新出台的数据和分析家们的预测基本上是一致的，相差不远。统计局表示，通胀率下滑主要由原油价格的下跌造成。在加拿大，今年11月的汽油价格和2017年11月相比下跌了 5.4%， 同期内整体能源成本下降了 1.3%。 统计局说11月份加拿大耐用品的价格下降了 0.1%， 消费者在购买家具、工具以及其他的家用设备上的支出比去年同期有所减少。另外，11月份旅行的人、住宿、计算机设备、电话服务的成本也都有所降低。价格没有下降而上升的主要有新鲜蔬菜，另外机票、抵押贷款利息的成本也在上升。加拿大11月份的核心通胀率，也就是剔除了汽油等价格波动较大项目后的数据，在11月份是 1.9%， 比10月份的 2% 有所减缓。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说，最近几个月来核心通胀率一直接近央行设定的靶心，也就是 2%。 11月份的数据是自6月份以来第一次放缓。11月份的新数据大大降低了加拿大中央银行在明年1月份再度提高基准利率的可能性。由于经济发展非常强劲，自从2017年7月份以来，加拿大央行，也就是加拿大银行，已经连续五次提升其基准利率。但央行在本月早些时候表示，进入第四季度以后，经济发展的数据低于预期的结果。中央银行将在明年1月9日公布下一次利率决定，市场现在普遍预计央行不会加息。蒙特利尔银行资本市场首席经济学家道格·波特说，现在这种情况对于银行来说，加息绝对用不着那么着急了，再要加息最早可能要等到明年的春季。枫叶银行资本市场的副总裁德里克·霍尔特也抱有同样的观点，他表示估计在2019年的第一季度不会看到加拿大银行再次提升基准利率， 要加息，最早可能是在明年的四月份。在加拿大统计局公布了最新的通货膨胀率之后，加元的币值立即小幅回升。星期三12月19日的下午，一加元兑换74.28美分，股市也同时有所回升。 好，听完了来自加拿大的报道，本期的环球三十分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也请大家关注北京外语广播的新浪微博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外语广播更多的节目资讯以及我们各种各样的线下活动。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北京外语广播的官网还有北京电台的手机 APP 听听 FM 了解北京电台更多的优秀节目。我们下次见。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8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 我国27岁男福建省西海丰，他以566分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